友，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出天边那一条彩虹，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有张成熟与长大的脸？盼望着假期，盼望着明天，盼望长大的童年。哦，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盼望长大的童年。 这首歌的时候在想说，是不是基本上所有的学生朋友无论是年级大小都已经放暑假了，对吧？所以听到这样的一首童年，反而是我们这些早已经没有了假期也很难找回童年时光感受的大人们，可能会特别想念小时候，怀念可以愉快玩耍的童年时光。我之所以没有放罗大佑，没有放张艾嘉的版本，我是觉得 Sally 叶倩文的这一版童年编曲和歌的整个的感受更像是星期五临近周末的时候，大家期待着可以从工作状态当中早一点抽离出来，好好的休息一下的心情。而且呢，这首歌也是用它比较活泼的旋律遮盖住了歌词里面那种淡淡的忧伤的状态。下午的3:07，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欢迎来到音乐当中，感受一下周末到来之前微微燥起来的感觉。 我向来都是一个人，爱上就变一个人，大声寂寞的飞轮，渴望坠落的单纯，爱来的时候很天真，会遇到不该碰的人，相信迷失的永恒，会让自己无尽的等。为什么下坠却像在天上飞？我感觉不对。为什么崩溃还坚持不撤退？我需要安慰。以为不会跑的女人，最后还去追了别人。因为受过我不忠，关系太空洞，失去会让爱在沸腾，是痛苦才能算住灵魂，亲爱的终于找到苦闷，原来幸福需要不幸陪衬。为什么下坠却像在天上飞？我感觉很悲。为什么眼泪伤心的那么美？我相信完美，都是我。 生，下坠也许是一种可能，起飞也许是一种冲动，维持现状是一种平衡。 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期待一个好日子，工作不是我操心，随便想想东西，我喝一杯茶也可以，写封信也可以，不做什么也可以。往日中又想起你对我的若即若离，生气了也没痕迹。我忽然很想拥抱你，吻你措手不及，却只能想象而已。 特别的好，都是种很美好的很简单的期待，旋律简单轻快，歌词也很美好，有点像童谣的旋律。孙燕姿 Honey Honey， 用它来祝愿每一个正在收听广播收听974的听友们，进入到中伏之后这个周末可以过得愉快。 尤其是那些家里面还有没上学的小朋友们，没有有这个没上学小朋友的家长们，我知道其实每一个周末不上班的时候，但是还要在家里面带娃，可能这样的周末比上班一点也不轻松，甚至可能更加需要你有更好的体力，有充足的精力。所以希望你可以这样来想，就当做是一种难得的亲子时光，在这样的相处的时光当中，磨练一下自我的修为，在育儿成长的路上，让我们彼此共勉。好了，接下来一首清凉的歌。 七月的风懒懒的，连云都变热热的，不久后天慢慢的阴着，雨后雨下过，夜夜夜夜亲吻，怕生的无法再忍受，索性闭上的双眼，想象人已改变，场景两个人一起散着，我的脸也轻轻贴着你胸口，听到心跳，在乎我和天气一样温度，夏天的风温柔也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 像街头的冰河，梨花开，燕归来，可是你却 找寻你，芬芳还在我怀里，紧抱双臂想守护一个秘密，不知如何形容你，温暖留在我心里，紧闭双眼不放走开了锁，心潮已奔涌而去，像留不住的江河，江河流流向海，心飞去去哪里，不知如何找寻 这首歌《春风十里不如你》是2018中国好声音新晋导师李健的歌。这一次李健他在电视荧屏的曝光率应该说每周都有了很固定的更新的机会，这让更多的观众更多的人看到感受到了这位清华学子在大众心目当中该有的文化素养是什么样子的。而且一本正经的把文言文和文学典故当作口语来说的人，在电视当中来表达的人，可能这样的歌手这样的导师还真的不多见。我在猜想说是不是李健很想把中国好声音变成中国好成语。好了，继续来听歌。 Oops Oops My baby You woke up in my bed Oops We broke up We're better off as friends Now I accidentally need you I don't know what to do Oops baby I love youStarting with what's up with I messed around and got caught up with Yeah, yeah,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called

白岩松推出了自创图书系列品牌，还做了《光阴的故事》《岁月既慢且长》《白书你听》的主题演讲，以图书为轴，以年龄为标，和现场200位读者一起回顾了自己20年来的成败得失和不断收获的心灵成长。即便在当下社交媒体高度繁荣的情况下，白岩松却一直坚持不开微博、不用微信，以节制话语权来保持独立的思考空间。不过日前他却一改往日的严肃，玩起了时下最流行的抖音。这次把自己的书和新媒体融合，则是他的又一次突破之举。以上资讯由左小米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其实早已没有胆量面对你，每次见面都只是说说贴近，我的心已被你的心偷去，但愿伪装不会被你看清，不敢有任何惊动你的表情，伤心越是我习惯的委屈，你的心已被别人的心占领，那么多的喜欢全都要收起，假如我很大胆大胆大胆去爱你，你会不会害怕，你会不会在意，假如我很大胆大胆大胆去爱你，你会不会感动，你会不会感激，你会不会为了不舍我的心，重新调整笑容和呼吸，你会不会遗憾我这样对你，从此和我保持着距离，我爱你。不敢有任何惊动你的表情，一厢情愿是我习惯的委屈，你的心已被别人的心占领，那么多的喜欢全都要收起，假如我很大胆大胆大胆去爱你，你会不会在意，假如我很大胆大胆大胆去爱你，你会不会感动，你会不会感激，你会不会为了不伤我的心，重新调整笑容和呼吸，你会不会遗憾我这样对你，从此和我保持着距离，假如我很大胆大胆大胆去爱你，你会不会害怕，你会不会在意，假如我很大胆大胆大胆 会感动，你会不会感激，你会不会为了不伤我的心，重新调整笑容和呼吸，你会不会遗憾我这样对你，从此和我保持着距离，我爱你。 一首老歌，假如我很大胆去爱你， 我很大胆大胆大胆去爱你，我只是说假如而已。 当年那张专辑苏晴时间，相信很多人还都保留着。下午的3:38，欢迎你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就在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戴毅。打开了微信平台，来看到了一些留言，至于我们的老听友费劲儿的留言，我待会儿来给你分析一下哈。我自个儿都没有想到，已经在这么长时间的直播当中，断断续续送给你，会有意无意送给你7首歌啦。M2M 带来 Don't Say You Love Me。 我想了一下，如果有7首歌的歌名，在说完这首歌之后，然后都会说把接下来这首歌带给你的话，我想应该最起码说明在这断断续续的几年的直播过程当中，你是我们的忠实听友。感谢你对于戴毅以及对于北京音乐广播，对于2012年开始到2017年结束的带你聆听，以及2018年开始的和你一起唱的直播的支持。好了，下午的3:42，欢迎您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的和你一起唱，就在这个时间， 继续把好歌带给你们。 MGMT 带来的 Me and Michael， 还得让继续费劲儿，让你继续来把这七首歌串到一起，串成一个故事，算你厉害。 Like me and Michael, the only problem is forgetting which side you're on. 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有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 还有一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来恋爱吧， 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陷阱。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喜欢王菲的一首老歌《黄昏里》，那听到这首歌会想起王菲的综艺首秀，今晚还将会继续，就在这个星期五，你会继续锁定电视荧屏吗？还是会去看《好声音》？幻乐之城今天晚上即将播出的是第二期录制的节目，而就在昨天呢，王菲正好是带着大女儿窦靖童现身录制节目的第四期。那据说呢，窦靖童担任的是演唱人，相当于第一期节目当中黄晓明、任素汐的角色。那不少现场观众看到了窦靖童、王菲母女同场录制的时候呢，也都表示说非常期待播出时候的效果。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在两周之后可以看到这样的一期节目。3:51，正在直播当中的是和你一起唱。我没想到费劲真的这么厉害。说实话，七首送给你的歌曲当中，有一首英文歌曲没有串进去歌名之外，其他的六首歌曲，我认为你比一个 DJ 想的点子、串联的语句还要好。 我期待， 我待会儿会念出来。 有一天我会回来，回到我最初的爱，回到童真的心。期待有一天我会明白，明白人世的挚爱，明白人世的情怀，我情愿分分。 想了一下，我之前曾经带给过费劲儿同学的几首歌，包括了 JS 逆风飞行、陈慧娴还是觉得你最好、吴克群你好可爱、郑中基卸不下的行李，还有以及刘力扬塌下了夏天。王大文这些话要送给你。费劲说，那是一段逆风飞行的日子，无所坚持，却每天与电台有份聆听的守候。都说爱听广播的人比较内敛，不太会激烈的表达，比如爱人想听句情话，他会说还是觉得你最好，手捧鲜花望着爱人热烈的眼神，也只会说出这些花要送给你。这样的木讷可能得不到另外一半的夸奖，如果有的话，可能只是勉强得到一句你好可爱。都说夫妻是人生路上的伴侣，而锅碗瓢盆是那些卸不下的行李，一路陪伴，一路在这些行李中寻找天长地久，无关季节，无关天气，即便是在这个燥热的季节，也会安慰自己说没关系的，是他下了夏天。两个人的相处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喜欢聆听，如果他愿意和你一起唱，那就继续凑合过吧。各位期待，如果期待，我在微信平台上面看到了一段非常棒的留言，所以我已经把它保存下来，做好了标记，会留在我们的文字的编辑库里面。我会把它保存起来，成为一段非常美好的纪念。好了，下午的3:57，马上要结束今天一个小时和你一起唱的直播的时间了。但一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更要谢谢特别用心的把六首歌的歌名编辑成了这样一段留言的费劲同学。好了，稍后4:00是能量音乐，也祝愿你周末快乐。 我喜欢你的眼睛，你的睫毛，你的冷傲，我喜欢你的酒窝，你的嘴角，你的微笑，我喜欢你全世界都知道，嘲笑别闹，我会继续请你准备好。我喜欢你的衬衫，你的手指，你的味道，我想做你的棉袄，你的手套，你的心跳，我喜欢你全世界都明了煎熬。 琉璃河畔博悦山7月28日示范区盛大绽放，木偶剧、熊猫乐园、巨型积木城堡震撼启程，快带家人一起来玩，83到128平全能住宅邀您体验，81370505。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住房字2014D048号。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沾上奶茶 C 位，总裁弯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 世界茶快来加盟， 投资需谨慎。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